啊，其实呢就咁听快乐呢，咁我自己觉得呢就如果医生嚟讲呢，就我就会觉得呢就应该个人呢就处于一个个状态呢，起码佢冇係忧，即係depression, 抑郁嗰啲嘢啦，譬如话呢佢会觉得生命呢係有希望啦，佢成日都会 enjoy life 啦，即係享受生命啦。咁呢佢可能不嬲做开啲嘢，好有兴趣嗰啲嘢，佢继续可以go on, 继续去 enjoy, 例如话呢有个朋友喜欢唱 karaoke, 咁仍然有呢个 passion, 就有一个热情去唱啦。有人喜欢呢倒下呢个马仔或者买呢个六合彩，佢仍然呢一度有得抽嘅时候呢要留意电视机啦，或者有马仔嘅时候佢会留意啦。又或者有啲人喜欢佢同人倾下偈，咁佢会预定啲时间呢落去楼下同啲老友见下面。又或者咧，佢有啲新嘅事物咧，佢都想试下咁样，咁就唔会话收埋自己咯。咁另外咧，就佢会谂嘢嗰方面咧比较正面啲咯。咁我觉得呢啲人先至系叫快乐咯。 我同你讲紧咧，好似同你喺娱乐台讲紧做紧节目咁样，呢啲系身外物嘅嘢咯。我觉得咧，其实咧，即系我自己经历过好多，即系身体唔同程度上面嘅病变啊、病症啊咁啦。咁样我就深刻咁样体会到咧，其实有健康你先有快乐。 嗯， 最 fundamental 嘅，即系最基本啊。如果你冇咗健康嘅话，你乜嘢快乐都系假嘅。你唱咩 K 啊，赌咩马，赌咩狗，赢咩，即系你做乜都系假嘅。系所有嘢咧，当你有疾病嚟到你即系你个身边嘅时候咧。你所有的理想啊，你所有的安排，无论你有几多财富都好啦，话冇就系冇噶啦。所以健康是最重要，是快，即系有健康，即系所以我哋的话题今晚就是健康指数、快乐指数，就是有健康，我哋先至有快乐。 系啊，好多时咧，啲人生日啊，或者过年啊、圣诞节咧，除咗我哋话Happy New Year 啊，圣诞节快乐咧，我哋都会加多一句嘅，即系身体健康。 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即系冇健康 就 冇快乐， 系咯，冇健康就冇噶啦。 点解我今晚即系特别提用呢个话题去讲咧？因为最近不幸啦，即系我自己我姑姐啦，即系好亲啦，我爸爸嘅妹妹啦，咁就喺几日前离世啦。咁佢即系一路都唔错嘅，身体佢好好嘅。即系因为佢大半生佢哋都喺荷兰住啦，咁咧就翻到嚟之后咧，咁姑丈就十年前到咧，系同你话差啦，就系喺投注站赢到钱，系笑住突然之间笑住中风嘅。 哦， 咁咧就即系后来姑姐先至即系见佢咁夜唔翻嚟，先揾佢咧，原来先知道佢已经去咗医院啦。 哦， 咁啊再翻欧咧，根本喺白车入边咧已经系唔喺度啦。咁啊，咁、所以咧，咁随后咧，姑姐都系一个好 positive 嘅人啦，啲子女啊、啲孙啊，啲全部喺荷兰住咁、除咗个细仔，即系后来翻咗嚟之后，但系亦都唔系经常同佢一齐住，但系佢自己系生活日都系咁过，一早去晨运。即系自己煮自己食，咁啊夜晚黑如果个剧院有粤剧，咁佢粤剧发烧友嚟嘅，咁又睇粤剧啊，咁于是者又过咗即系成十年嚟系咁嘅生活啦，咁咁咧就喺个零月之前就中风，咁咧中风咧，咁但系都出得翻嚟，中风即系最惊中风咧就系唔行得。兼讲唔到嘢，但佢又拎住拐杖可以自己去得厕所啊，讲到嘢啊，咁咧就亦都可以探佢，同佢倾到偈啊，呢个最难得啦。咁即系谂住佢会一路会慢慢好翻啦。咁点知喺两个星期前又再次中风，两个几星期之前，咁啊再中风咧，咁啊入医院咧就比较严重啦。咁咧就觉得佢即系屋企人亦都即系料理佢都困难啦。咁就帮佢揾咗啲即系啲老人院啦，即系有理疗嗰啲啦。咁入咗去几日，天气冻定，即系可能佢唔惯，第一个环境唔惯，可能真系好冻咧。你知道老人家其实冇话老人家啦，我哋到咁上一年纪咧，血气冇咁好嘅话咧，一到天气冻咧系特别大问题嘅。 系啊， 其实食都即系我相信你更加清楚啦，作为一个老人科嘅医生，长者喺冬天咧。尤其北風即係吹得勁嘅時候啊，有北風嚟啊，咁咧就寒流到咧，係特別多長者會離世， 出問題㗎，係啊， 係啦，因為血管啊會即係要硬化各方面啦，咁咧就姑姐就唔喺度啦，咁啦，咁咪其一啦，咁又 咁我細妹又身體有事啦，因為佢、其實我最初想講呢、這個即係呢個題目嘅時候咧，係關係到即係、就是、大腸癌嘅。 嗯， 咁咧就咁即係佢即係佢 overlook 咗啦。其實好多人都係諱疾忌醫嘅，咁甚至咧、即係佢覺得身體有某啲部分咧，即係佢哋係覺得係好其實。中國人定香港人有時其實好尷尬嘅，對病都好尷尬嘅、嗯。我哋即係唔敢講，即係身體嘅部分啊，身體好多部分我哋即係即係唔敢出聲，即係唔敢講嘅，即係唔好意思嘅講出嚟、其一啦，其二咧就係、講到病啊啲嘢咧，即係唔好意思講嘅啫。過得就算啦，可能熱氣嘅啫，我冇事咁咧，就咁樣就算嘅。咁如是者咧，咁咧就好多人因為咁咧就反而咧拖下拖下咧，原本系可以醫得嘅病咧，整下整下咧就會搞到係好長壽尾啦。 嗯， 咁咧就最近我都聽過人哋講咧，佢話 happy guts 就 happy mind。咁咧就係、是、即係當你個腸臟嗰啲咧，如果係健康嘅話咧，同埋即係你嘅腸臟健康就快樂啦。 嗯， 咁咧就你個精神亦都好快樂啊。咁樣即係點解咁樣講咧？其他地方都係噶啦。咁啊，但係咧，因為腸臟係好直接啊，因為我哋每日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话啦，即系比村朋友之间咧，哇！即系最重要咧，人有三德，边三德咧？就系瞓得、食得、屙得， 系啦、啊， 即系你食唔落嘅，即系你个胃有事食唔落嘅话咧，咁就好惨啊！即系成个人即系好愁眉苦面啦。食咗入去，屙唔出嚟嘅话咧，即系表示你即系唔畅通啦，唔畅通咧，成个人梗系呕啦，咁亦都系好辛苦的件事啦。咁啊，唔瞓得失眠，即系当然系。好痛苦嘅事啦，即系以前我都曾经失眠过，喺节目度都讲过好多次有关失眠嘅事情啦。咁所以咧，即系亦都咧，即系肠脏啊啲嘢咧，都包括咗入边，即系佢入边有唔同嘅菌啊，唔同嘅嘢啦。咁咧，即系影响到你个精神系，即系成日即系拉住拉紧你个精神嘅。即系如果你个肠胃唔好啊，或者即系肠有事嘅话，咁所以咧就喺呢个方面咧，就即系想讲下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点解想讲咧？因为即系我谂，即系你最清楚啦。好多癌症系冇任何迹象嘅吓、你可以俾啲即系俾啲 example 我哋听，就系、是、某啲即系边一啲呢个癌症咧，系即系基本上即系到你知道嘅时候已经系好似噶啦咁样。 嗱，应该咁讲啊。嗱，我嘅观察当中，香港嗰啲人咧，其实有好多机会接触一啲嘅即系医学嘅知识嘅常识噶。 嗯， 咁咧就但系咧真系咁样讲啊。虽然香港咧好多人即系都可能系接受过高深教学啊，甚至大学毕业咧，但系我自己观察翻咧，好多时每一日我见到嗰啲即系病人咧，佢。即係睇我哋嗰時咧，咁我都會慢慢去教下佢哋，改變佢哋啦。但係好大多數啲人咧，嗰啲基本嗰啲醫療知識都好一般嘅啫，甚至到低嘅。咁啊，外國嗰啲人咧，反而咧中意閱讀啦，同埋理解咧。咁有時咧，佢哋唔明咧，會走上網抄。睇翻啲比較啱啲嗰啲，咁但係咧就亦都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喺 WhatsApp 啊或者係一啲嘅好容易見到嘅一啲嘅 message 咧裏面咧，講一啲 tips 啊嗰啲，其實嗰啲未必真係啱正確嘅即係醫學嘅知識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有好多都令到嗰啲普通嘅市民咧就搞錯咗一啲嘅 knowledge。或者翻翻去你个问题嚟咁讲啊，即系其实如果癌症嚟讲咧，我自己一谂到咧，其实大家一听到咧有好多嘢咧，大家都会知道我要留意嘅，譬如话咳得好紧要，咳血啦，咁食烟啊，咁我哋应该成照下肺啊，惊有肺癌啊嗰啲嘢啦，系咪？一般嚟讲咧，如果嗰啲人咧，无论去边度生肿瘤咧，佢都有机会咧无端端胃口好差啦，瘦咗好多啦，我哋所讲叫。constitutional upset， 即系整体嚟讲一个嘅差咗，唔知道中文叫咩 ？constitutional upset， 即系话咧个人咧唔知点解咧个啲胃口差咗，同埋咧 周身唔聚财， 系啦，目测都觉得佢瘦咗成， 系啦， 即系短暂一两个月瘦咗成十几二十磅。咁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咧，真系要留意啦。咁咧又或者咧，我哋经常咧嗱，香港政府做得好好就系呢个大肠嘅筛查。大腸癌，因為事實上越嚟越多，咁咧佢哋咧就除咗篩查一啲完全未有症狀，但係 都捉到病嘅時候最好的啦，呢樣嘢，因為咧，如果好早發現咧，你得咗就一勞永逸啦咁樣。但係咧，如果真係有症狀嘅時候咧，咁有一啲嘅好重要嘅 sign 啦，例如話咧改變大便習慣 ，change of bowel motion。咁呢樣嘢都幾重要。咩叫 change of bowel motion？ 就係話個人咧，佢大便嚟講咧，因為其實個人都唔係一定要日日。大便自己啱嘅，即系冇事嘅。有啲人咧，可能都十年嚟咧，都系两日一次嘅，或者三日一次，甚至四日一次。但系咧，佢次次去得都好舒服嘅，亦都系食得落，屙得食得咁样。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咧，可能两三个月咧，哇！一时就屙到一日咧，可以屙四五次；一时咧就隔成个礼拜都唔屙咁，转嚟转去。嗱，呢啲叫改变啦。咁大家要小心啦，即系如果突然之间觉得有 change of bowel motion， 即系我想先讲咗先咧，大肠癌咧，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咧，最容易讲啲，即系我想讲啲咧，即系佢，我就想推到佢最后咧，就系话除咗即系政府有呢方面之外咧，咁你系自己即刻你系知道嘅，即系其实大肠癌咧，如果你稍微自己系留意一下咧，你系避得过嘅。即反而咧，我真系想讲咧，即系有啲癌症咧，其实系避唔过嗰啲先。即系由我哋讲咗避唔过嘅癌症，去到避得过嘅癌症，避唔过嘅失去好似男人嘅好容易咧，就系话spleen pancreas 系咪胰脏啊？ 胰脏系啦， 系咪啊？ 胰脏癌咧，好多时咧，即系尤其男人噶嘛，佢专攻男人嘅系。咁啊，胰臟癌咧就當佢 都會有，男女都有， 係啊，但係男人多啲嘅， 哦， 似乎係咪咧？要求證你啦，係 可能有細嘅分別啦，但係唔係主要 咁咧，但係咧就似乎咧就係話當你發現自己有胰臟癌嘅人咧，其實已經係好遲嘅。 嗱，依個情況咧就係因為胰臟嘅位置咧，啱啱喺個肚嘅中心點，而佢個位置咧係逼近我哋唔係真係肚裡面，而係可以講話個腹腔嘅後邊啊。咁一類嘅情況咧，佢個胰臟分為頭、身、尾咁樣樣。咁如果個頭嗰度出現腫瘤咧，佢就會比較早發現有嘢，因為嗰度附近咧就係啲膽管啊、小腸嘅地方。如果咧有個腫瘤喺度咧，佢好容易咧就會壓住啲嗰啲膽管，令到個人面黃啊，或者有腸塞啊，咁樣咪早啲發現咯。咁但係如果係個身，即係嗰、那個佢即係呢個胰臟，我哋又叫豬環脷啊，係啦，即係。 哦 即系等于 环脷， 当然你嗰个唔系猪啦吓，就系人环脷啦，唔知可以咁讲吓。咁如果佢系嗰个中间或者尾部咧，就大件事啦。因为咧，佢又冇嘢压住，又冇成极其量系有时有少少肚痛啊。有时可能嗰日咧，由于个位置、那个器官嘅位置咧，可能唔系肚痛，系背脊痛嘅。咁有时好多人咧就以为系腰骨系啦，甚至系睇啲。 但系边个位置咧？因为成条腰骨咁大。 哦，其实咧就喺个肚咧，个肚脐窿对上少少， 肚脐对上少少，但系后边定系前边啊？ 我喺中喺个身体嘅中央位置， 中央，但系你话腰骨啊嘛，腰骨咪喺后边咯？ 哦，唔系，因为嗰啲痛咧，走过去背脊，咁啲人以为腰骨痛， 腰骨痛 就唔系话真系个生喺个腰骨度，咁有啲人就以为哦，可能。要啦，咁呢一種咧，你照 X 光，因為嗰個器官咧係軟性組織啦，佢就睇唔到啊。咁如果真係懷疑呢樣嘢咧，就應該要做電腦掃描啊，或者磁力共振 測試啦。係啦， 係啦。 我有個好多時發現，我好朋友都係腰骨痛咗好耐，以為係坐骨神經痛啦。咁然後到即係個醫生係突然之間電光火石，因為幫佢照咗另外一地方咧，就發現咧。佢個癌其實係其他地方，就唔係腰骨，所以好多人都話背脊痛啊、腰骨痛咧，唔好睇小佢，唔好淨係去，唔好淨係做物理治療或者係睇鐵打，好就呢樣嘢係好一般人咧都搞錯嘅，即係佢哋唔知道咧，原來咧背脊痛咧，有時背脊痛啊、腰骨痛啊啲嘢咧，原來係一個反射嘅，係咪？即係有啲其他嘅地方，其實其他地方嘅癌症咧。是会影响到你以为佢系背脊痛嘅。 冇错，多谢你讲呢样嘢。其实咧，唔好讲话癌症啦。其实喺一般嚟讲咧，我见到好多病人咧，佢哋咧去睇医生嘅时候咧，佢一早咧就谂定咗，个医生要点样医佢。其实咧，譬如话咧，佢可能咧系肠胃炎嘅，咁佢就会同个医生讲我。 胃痛咁樣。咁其實如果嗰一個係一個好成功嘅診所，即係睇得你兩分鐘咧，個醫生未必會同你解釋咁多，就俾啲胃藥你。但如果嗰啲胃藥嚟講，就未必會醫到呢個腸胃炎。你不何不咧？你就當醫生好似個福爾摩斯，你就講俾聽我肚痛，唔好講話我係胃定邊個器官，等醫生為你去揾出嗰個原因。咁咪會好嗱，譬如咧，有啲人咧比較非典型咧，就佢心口就話嗰啲心臟冠心病痛咧，咁原來有啲人嗰、那個即係心絞痛咧，唔係個心口嘅，可能走去個胃嗰度啊， 嗯， 係胃個位置痛嘅。咁我曾經見過有個有個誤診嘅情況咧，就係因為咧嗰、那個病人咧成日都胃個位置痛咧。咁其實就冇做到心電圖啊，咁跟住到第三日咧，就突然累得，原來嗰個係急性冠心病嚟嘅。 哦，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咧有啲咩唔舒服咧，你去睇醫生嘅時候咧，就唔好講俾醫生聽我胃病定點啊，你話我依度唔舒服，等醫生揾出個原因會好啲嘅。正如你講話咧，個病人成日都背脊痛咁樣，其實原來係第啲嘢嚟嘅。咁要成日講話，如果就同個醫生講我骨痛啊咁樣，個醫生就 真係以為即係當有骨嗰度睇你噶嘛，會係 係咯。咁但係即係如果細心嘅醫生就開始去揾出個情況咯。 好啦，咁我哋咧就先嚟只歌先。 好， 咁咧就系卢冠廷嘅《快乐老实人》。咁咧，然后歌之后咧就系十一点钟嘅新闻。咁翻嚟广东广西。

有趣的是，当局渐渐发现这些按钮有另一种效用，就是当行人以为自己可以操控形势，按掣之后就会静心地等待，不会乱按冲红灯。澳洲传媒都曾经报道，90年代中期开始，悉尼市的十字路口在大部分繁忙时间，行人按了掣都是白按的。事实上，随着系统设计越来越先进，透过电脑已经可以随时调节灯号，加上现代交通网络环环相扣，如果任由途人随时自己转灯，必然会牵连邻近的路口，对整体运作反而不理想，所以行人过路按钮渐失角色不是没理由的。问题就是当公众知道被隐瞒的反应，观乎美国和黎巴嫩贝鲁特的经验，即使市面部分按钮仍然有效，市民亦都不禁怀疑真假，不少人就索性懒理，照冲红灯都得。但是这种不信任和乱象明明是可以避免的。讲到这里，究竟是哪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呢？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翻翻嚟星期四十一点新闻之后嘅广东广西，咁咧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就健康指数、快乐指数，咁样我系邓达志，对面咧就系黄伟康啊 ，Blue Sir。 大家好。 嗱，啱啱先 Blue 食歌啦，我哋好中，我好中意广东广西呢只 Jingle 嘅，咁呢只 Jingle 都好多年啦，Blue 系咪？ 系啊，都有成四年咯。 系啦，唔止啊，好似 系 黄伟康医生佢作嘅，佢安即系佢 arrange 过嗰、那个。嗰、那個樂器啊，咁樣同埋咧，你唱啦，當然。 其實呢首歌作咧，我係用咗五分鐘嘅啫。因為有一日翻工咧，喺度著鞋咧，突然之間啊，諗下不如個 melody 咁啦，咁樣就作好啦，咁樣。 但我覺得好 enjoy 嘅，每次我聽雖然短短一隻歌啦，但我都係。是好快乐嘅，听完之后。 多谢晒。 咁咧就 ，anyway 咧就讲翻即系呢个即系有啲癌症咧系你系即系佢系明显嘅好隐藏嘅。咁啊成日你误会咗其他嘢咁啊，即系我最近因为我系定期啦，即系我大肠癌之后咧，咁啊连即系嗰一年咧就半年就已经即系要照一次内窥镜啦。咁一年之后咧就每一年照啦。咁三年之后咧，咁我嘅主诊医生啦，同埋我个即系个肿瘤科嘅医生咧都话啊，得啦，邓生你 OK 嘅，干净咗噶啦。咁唔使再照噶啦 ，regular 咁。但系我自己都觉得。为保险计啦，咁就算有啲息肉喺度都唔好啦，整走佢啦，咁啊，所以我两年照一次嘅，咁两年照一次咧，咁我今年就啱啱一个个几月前就做完咗啦，即系呢个程序，咁啊照完之后都冇事啦，干净啦。除此之外咧，咁啊照埋个 PET scan。咁照 PET scan 咧，我谂阵间等你阵间解，即系解释下咩叫 PET scan 啦。咁PET scan 咧就都干净企理啦。咁咧然后咧就咁啊安心啦。点解我要特别照咧？因为我个个肋骨咧就系、是、肋骨最后即系最后嗰一两条咧，即系比较短嗰两条啦。咁、嗰个位咧个右边咧，咁我个即系啲即系个小 炎啊， 系啦，就成日都隐隐痛嘅。咁隐隐痛咧，有时会喺张床瞓觉，顶住佢又痛啦。咁啊，瞓按摩床，即系啲活动嘅按摩床嘅时候又会痛啦。咁即系佢又唔系话好痛，但系嗰啲痛咧就系、是、即系腌下腌下你嗰啲咁嘅痛咧。咁所以哎呀，唔好啦，不如即系照个 PET scan 睇清楚，即系等自己安心啦。咁啊，照完之后冇事，咁可能真系。可能是自己的肌肉緊張啊，或者係嗰啲位係即係你坐坐姿啊，定係點啊，張牀硬得滯啊，咁即係嗰啲影響啦。咁希望係啦嚇，但我自己都會一路 watch 住嘅，咁小心。係啦，咁咧就頭先咧就我哋講開咧就上個半個鐘頭咧，就係有啲癌症係隱藏嘅，好多時你真係 即系你唔知道佢，即系唔知道佢咧，到你知道已经好大剂噶啦，好似胰脏癌啊咁啦。 系咯， 咁咧就阿黄玉康医生就话：哦，其实咧有样嘢就系、 是、呢、這个鼻咽癌啦， 系鼻咽癌。 咁嗱，第一咧就系、是即系广东省啊，或者香港啊，或者东南亚咧，都系比较多。鼻咽癌的數字， 即是中國南方沿海的地方， 是啊， 同埋同埋東南亞， 是啦、啊。咁咧，究竟個真正的原因咧，就唔係好確實乜嘢。不過我哋發現咧，同一啲致癌物質啦，例如有一隻叫 nitrosamine 啦，例如話啲醃製嘅，例如鹹魚啊嗰啲啦，又或者 鹹魚、雷鹹蝦膏啊嗰啲， 係啦、啊，又或者對我首先講講，我唔係話食親呢啲就會有鼻咽癌， 但係即係有個懷疑咁，好多年都 有啲咁嘅致癌物質啦。又或者咧，对某一只嘅过滤性病毒咧，就 Epstein-Barr virus 咧，亦都有关系嘅。咁所以我哋发现咧，嗰啲人咧，如果去做筛查咧，其实我哋都会会 check 呢个嘅过滤性病毒嗰个 titer， 即系嗰、那个抗體嘅level 嘅，咁但係點樣都好啦。點解咁難咧？首先講咧，鼻咽喺邊個位置咧？嗱，我諗。大家都知道鼻哥在哪度噶啦，系咪？咁鼻哥咧，其实咧入到最入嘅时候咧，佢 turn down 嘅时候咧，就系我哋喉咙里面上高嚟嘅。 系 啦，其实个鼻哥 即系鼻哥系连接住喉咙上边嘅地方。 系啦，那个转弯个地方咧，咁其实咧最深入个地方就系鼻咽啦。咁、基本上就咁攞个电筒照系照唔到，因为佢转个弯少少。咁所以咧，比较隐蔽啊。咁如果嗰度咧有个肿瘤啊或者有成咧，唔系咁容易察觉嘅。咁但系咧要留意咧，有时咧佢里面如果就话佢有啲发炎啊或者有肿瘤咧，咁佢可能咧起手嗰时候会流，即系可能会渗啲血啊出嚟啦。咁嗰啲病人咧好容易咧就会可能咧有啲鼻水倒流有血嘅、即系核突咁样样咧出嚟嗰啲 有血丝、 口水咧。即系鼻咽落嚟嗰啲就有啲血丝，但未必如果个流个份量唔系太大咧，佢未必系喺前边鼻血咁流出嚟， 可能喺喉咙渗咗落去啊。渗 出嚟系啦。咁第二咧就系因为嗰个位置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一个器官叫做耳咽管啊，耳咽管嗱，耳就是耳仔个耳啦，咽咧就鼻咽个咽啦，有条管嘅。原来咧，点解我哋有时搭 lift 啊、搭飞机啊，或者由上到下或者下到上咧，咁个飞机升嘅时只耳仔咧好塞住咧。原来咧，咁嘅，我哋耳仔咧就分开外耳、中耳、内耳。中耳咧其实有个耳膜同埋有个。空間嘅嗰、那個空間裏面咧，個壓力咧就靠我有一條管咧，由個中耳駁落個鼻咽度啊。咁當你咧如果住喺二十樓，你落到樓下咧，咁出邊個壓力咁大啲咧，頂住咧，咁你如果你要吞一吞口水咧，啲空氣就會由個鼻咽走入呢條鼻咽管去到中耳咧，咁頓暈咗嗰個耳膜裡面嘅壓力咧，你就會舒服啦。 嗯、 但是如果那里生了个肿瘤的鼻咽那里生了肿瘤生失了一个鼻咽管呢咁呢只耳仔咧，可能有一邊咧，可能會成日唔舒服啦， 經常 係啦，又甚至有中耳炎啦咁樣。咁如果遇到咁嘅情況咧，咁其實咧，如果經常有咁嘅情況咧，真係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鼻咽有問題咧，我哋就應該咧揾個耳鼻喉專科醫生咧，做一個內窺鏡睇一睇個鼻咽有冇。 但你點樣知道無端白事就揾個耳鼻喉專科去睇嘅啫？無端白事。 你講得啱。 即係你耳仔塞住啊，定點啊？咁啊，即系我即系有个亲人啦，咁佢就几个月嘅感冒都唔好，咁咧就收尾即系另外啲即系亲人咧就提醒佢，如果咁样嘅话，快啲去即系揾个专家，即系耳鼻喉嘅专家睇一睇啊，咁啊，一查就有鼻咽癌啦。 嗱，啱啱你講咧，其實唔會無端端走去睇噶嘛。咁有啲人無端端隻耳仔咧，就真係會有啲症狀，佢就真係有個原因要睇咯。最驚就係為疾忌醫或者輕視個情況唔肯去睇咯。咁、我有好多病人都無端耳鳴得好緊要，我哋叫佢睇都唔肯睇。其實即分分鐘都可能會即係會。 唔係點解佢即係你哋已經講到話你咁樣嘅情況，你一定要去即係揾個專家睇啊咁樣。點解佢哋唔肯接受咧？ 我分析翻首先咧，我哋都會尊重個病人佢個意願啦。雖然我哋講咗出嚟，咁但係咧好多時係輕視啦，佢哋會覺得自己冇咁應該冇咁唔好彩。 係咯，咁但係點樣都好啦，即係通常咧，我喺教育開始啦，有時尤其是有啲香港嘅人咧，佢有鼻敏感啊，咁成日都有鼻水倒流，咁我哋都會同佢講一講，如果你留意到好一啲唔尋常嘅情況啊，就係耳鳴啊，或者咧覺得即係個鼻水咧，你覺得有啲怪啦，有啲血絲啦，記住第一時間嚟揾我哋啊！即係要教咯。嗱如果等到佢條頸有淋巴核咧，就可能已經有擴散咗啊。所以咧，即係我哋雖然我哋當然話你條頸冇一粒粒，你揾我啦，但其實已經遲咗少少咯，係咪啊？ 係。 咁所以咧， 即係淋巴核同呢個鼻咽癌都可能有關係。 啊！首先講咧，有淋巴核就唔代表有腫瘤嘅，咁就單係感冒啊，整損咗條脷啊，咁嗰時嗰啲細菌走出嚟咧，都會走去嗰啲淋巴核嘅。感冒都可能有淋巴核嘅反應嘅。咁但係咧，如果一啲係有癌症啊嗰啲咧，咁其實如果佢去到已經過咗第一、第二期咧，咁可能。佢離開自己的位置咧，走出去啲淋巴 擴散咗， 係啦，所謂擴散啦。咁佢局部有啲嘅例如話條個鼻咽嗰度可能會走去個條頸嗰度啦，咁樣就會出現個問題。雖然咧即係咁樣講好難解釋俾大家聽，用你個方法最緊要咧醫生就會識得去判斷嘅。例如話嗰啲淋巴位係硬啦，定點啊，定點啊，啲醫生會判斷到啦。問咗你相關嘅症狀咧，咁醫生咧就會可能會例如話佢係家庭醫生咧，佢就會揾人幫手，例如話轉介你去一個耳鼻喉睇睇啊。或者如果個位置咧，可能係一啲腸胃嘅嘢，例如話有啲人胃癌咧，那個位置咧，那個淋巴核又唔同嘅噃，咁佢又可能會同你講，不如照一照個胃睇下有冇事啊咁樣，咁所以咧要信靠你嘅家庭醫生咯。 OK， 嗱，即係頭先你講翻咧，即係呢個鼻咽癌咧，同我哋即係南中國嘅啲地方啊，東南亞嘅人多啲啦，即係鹹魚啦、蝦膏啦呢啲咧。即系我哋中意腌嘢，点解沿海地方呢？沿海地方咧，以前点解咁多咸鱼呢？因为海产嘅嘢同而家就话又话啊，游水海鲜啊，又话即系有氧气嘅 tank 啊，各方面养住啲海鲜啦、啊。但系以前嚟讲咧，海鲜咧系当你喺海里捉到佢嘅时候，冇办法噶啦，唯一能够做嘅咧就系腌 咗佢， 系啦，除非咧即系喺海度钓到嘅鱼，即刻钓翻去咧，咁就可以蒸啊，定点嚟食啦。但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架船度翻到嚟都臭晒噶啦，所以一定系俾盐翁住佢啊咁。即系我以前从来都唔知道咧，系马友啊、槽把啊呢啲可以系蒸可以食嘅，我以为成一啲咸鱼嚟嘅呢啲。咁样呢个就系即系一路以嚟嘅习惯嚟噶。我记得我细佬哥嘅时候啦，即系唔系你细佬哥嘅时候啦，即系我哋去饮宴咧，饮呢条鱼咧，一般都系淡水鱼嚟嘅。系啦，即系因为系淡水鱼先至游水鱼啦，嗰个年代 养住 系啦，咁系直至到大约四十五十年前咧，咁咧先至即系流行咧，就系由罗浮山开始嘅，仲系吓，咁由即系游水海鲜啊，咁就由嗰阵时开始啦。咁咧，所以之前咧啲人咧，所有呢啲海产嘅嘢咧，都会拎嚟做咸鱼啊，做虾米啊，做虾干啊，做虾膏啊，做蚝油啊、蚝豉啊咁咯。咁所以咧，好多呢啲嘢咧，其实咧经过呢啲腌制咧，其实都有啲危险嘅。即系偶尔为之食下咧，冇乜所谓，但系千祈唔好变成一个习惯咯。即系我自己咧就对呢方面嘅嘢，譬如咸鱼啊、虾膏啊呢啲咸嘅腌嘅嘢，甚至系即系意大利人嘅咸鱼仔咧 ，anchovy 啊，甚至啲比较劲嘅 cheese 啊啲咧 ，blue cheese 咧，我会即刻令到我啲。嘴角啊啲嘢咧，系皮肤有啲唔舒服嘅，系啦，即系呢个系即刻就会引致嘅。如果你长期食嘅话，可能就唔系外边噶啦，系你嘅身体内脏入边有事噶啦，就会系。咁呢个系其一啦。咁另外咧就话讲 PET scan 啦 ，PET scan 系乜嘢咧？头先即系 PET scan 系一种嘅检查嘅工具啦。咁首先讲咧，唔同嘅工具咧，譬如话抽血，咁我哋可能睇嗰啲得某个物质嘅指数或者酵素嘅指数啦。例如话肝功能咧，咁我哋主要睇肝嘅酵素嘅指数啦。咁咧就有啲咧，我哋想睇个器官个结构嘅，譬如话电脑扫描同埋磁力共振啦。咁我哋就睇下佢有冇扩散出嚟啊？个肿瘤去到几多 cm 啊？咁样咯。咁有一类咧，我哋咧就如果咁样睇咧，哇！就系、话有个人成身都痛，好多嚿骨，咁啊全部都照呢个 電腦掃描嘅話咧，咁所承受嗰個輻射就太大啦。同埋咧，我哋咧亦都又會漏嘢。嗱，有一樣叫 PET scan 咧，其實咧，即係佢都好多嘅大醫院都有嘅。咁佢咧主要咧靠咧就睇下嗰啲物質或者嗰、那個嗰啲細胞嗰、那個新陳代謝啊。佢就唔係睇嗰個結構啦，就睇新陳代謝啦。即係因為咧有一啲嘅有一啲疾病，例如話腫瘤咧，佢個新陳代謝特別快嘅。咁如果佢放出嚟嗰啲打咗即係藥越落個身頭咧，咁嗰佢會吸收得會多啲，咁佢咪聚積喺嗰度啦。咁你成個人咧表示出嚟咧，就見到原來呢個痛咧，嗰度就特別有多依啲嘅信號集中喺嗰度，就知道嗰度有好多活躍嘅細胞喺度啦。咁既然咧嗰度唔應該有依啲細胞咧，佢就會懷疑係咪嗰啲嘢啦。咁、所以呢个咧就唔同嘅检查咧，佢咧就睇唔同嘅嘢，个作用唔同嘅，系啦。咁如果你讲 PET scan 咧，就纯粹我唔知中文叫咩 PET scan， 系啦，就系、是、想睇下嗰个新陈代谢嗰方面嘅反应，而从而可以知道咧嗰度有冇活跃性嘅疾病喺嗰度。 咁呢个都比较准确噶啦，即系我照 PET scan 咧，我照 PET scan 咧照过好多次。咁但系 PET scan 呢嘅人咧就因为饮糖水噶嘛。咁咧就如果你嘅糖，即系你嘅糖，你嘅血糖指数高嘅话咧，系一定要降翻低先能够照。咁呢个系佢其中。 咁呢啲咧，我谂要交翻俾个医生去判断。 系啦，冇错。 大家唔好谂住我哋咁倾完之后，你觉得好 almighty 啊，即系好全能啦。咁你就话我逼我个医生一定要做呢、這个咁样，你记住听你个医生讲啦吓。 好啊，咁人生有好多即系有高有低啦，快乐一样啦，高山低谷啦。咁嚟只歌先吓，林奕康嘅《高山低谷》。咁咧11:30新闻之后，翻嚟再讲广东广西。 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 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我却常要生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端，你继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十五款多用途杀菌消毒喷剂，八成样本包括九款说明杀菌率同杀病毒率达到99.9%或以上的样本，表现都不及75%消毒酒精或者1:99稀释漂白水溶液。消委会表示，有12款样本标示杀菌率达到 99.9% 或者100%，但试验发现4款的实际杀菌表现未如标示，其中2款的杀菌表现最差，对付2种试验细菌的杀灭率不足 28%。消委会提醒市民，部分消毒喷剂含有氯化物或其他化学物质，有机会造成刺激和引致不良反应，不适宜直接向人体喷洒。在家中长期和大量使用雾化消毒剂，亦都可能污染食物和饮品，增加误服消毒剂或者残余物的风险。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表示，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只是旅游证件，不会享有任何领事保护。英国政府改变 BNO 的处理手法，如果中央对 BNO 的态度和处理作出任何决定，特区政府当然积极配合。对于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宣布流亡，有外国政客曾经协助，李家超说，任何人无论背景是乜嘢，香港法律如果是适用，会按法律要求去处理。他说，有人犯法，政府必然按法律处理，这个是政府的责任。如果取得足够证据，而本港的司法管辖范围内有适用条文，会依法处置犯法的人。广东东莞新增一宗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香港跨境货车司机的密切接触者。这名香港跨境货车司机星期一对病毒初步筛检结果呈阳性之后，住在东莞桥头镇的一名51岁女子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当晚接受隔离，在今日凌晨的检测结果呈阳性，送往医院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韩联社报道，北韩疑似在晚上举行阅兵仪式。报道引述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北韩从当地傍晚6-7起，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阅兵仪式，直至晚上8，阅兵仪式仍在进行中。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密切关注相关动向。美国传媒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捕捉到北韩军机编队当地夜晚在金日成广场上空飞行，估计阅兵仪式可能已经开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195，升134，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99。

关于死后生命的灵性传统，指出生命有很多层级。作者就在这本书列出了一个图表，是上下各33个层级的路线图，即是说一共有66个层级，包括月态层、物质层和星光层。他又将这个路线图简化为八道，这个八道沿街而上，向上加速或者下降，就好像阴街的音符一样，代表不同能量的频率震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作者伊丽莎白·克雷尔·普弗特，由象实文化出版。一个深夜细听两本好书，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萧红，声音演绎余兼明。 母亲跟那厨夫在喜着高笑， 人性密码修订版，作者刘瑞兆，声音演绎郑启明。 带队的杨警官一声令下，带走。 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星期日至四深夜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都可以在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嗱，呢个信息咧，应该11点咧，我就开始要讲噶啦。但系咧，我系唔记得咗，几次都唔记得。Anyway， 而家11:40啦，都应该要讲嘅。咁咧，11点钟之后咧，欢迎收听广东广西。每晚11点起咧，中文台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同时欢迎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一齐嚟听广东广西。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哋今晚讲健康指数、快乐指数。咁啊，同阿黄伟康医生一起嚟分享一下健康与快乐。嗱，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就讲到即系大肠癌嗰样嘢啦。咁咧就我就话咧，但系即系好多癌症咧，系好多时真系你唔知道嘅。真系有事嘅时候咧，当你知道嘅时候，有时咧都会有时都救得到啦。但系有时咧，亦都即系可能迟咗一步噶啦，已经。咁咧，但系大肠癌唔系，大肠癌系或者胃癌咧。其实某个程度上面你都可能有息怒的、 嗯、 只不过你自己你是、你不留意它、 嗯、 甚至你觉得自己是不舒服就反而因为这样是不敢去找医生的、 嗯、 因为你觉得、啊、找医生就知道我真的有病了，但他们没有这样想，找到医生之后你有病就医咯、 嗯、 即你不找医生你不是每个病不会是无端白事不见了的、 哎、 很多人都是有这个问题咯、就是嗯、也都有时也都是被庸医害死的、嗯、这样就好像嗱，当大家好向往嘅英国咧，咁英国咧嘅医疗嘅制度咧，你唔好以为佢系当你如果系英国人，你公民嘅话系免费嘅，咁即系但系咧，你要高呼嘅程序咧，首先系家庭医生睇咗先， 系 啲普通科嘅医生，咁、嗯、咧普通科嘅家庭医生咧，系睇完你之后觉得你有问题啦，然后先至咧就 referral 就将你即系转介你去睇专科医生， 嗯、 但系个问题咧，好多时咧呢啲家庭医生咧系啲新出嚟喺学校，即系喺你医学院啱出嚟啦，或者有啲系啲可能即系个经验唔系好足嘅，即系啲即系新移民嘅医生啦， 嗯、 就先至俾你去做呢啲职位嘅，咁咧。咁往往咧，系因为佢哋嘅经验不足咧，系去即系判断，即系个病人咧系有咩大病啊咁咧、嗯，所以咧就害死好多人啊！咁我因为我好亲，即系我比较系好埋身嘅体会啦。咁就系因为我三家姐咧就系英国啦，当时系都超过20年啦，而家都咁咧就佢胃唔舒服，咁咧就去睇医生，咁医生就话佢胃溃疡。咁見佢瘦咗好多啦，咁當然我哋係冇經驗啦，對癌當年，咁咧就即係都話佢哋唔係嗰啲咁，即係咁瘦，即係唔應該咁嘅喎，咁咧，佢醫生都話冇事啦，咁即係就係咁啦， 即係好多人就會話醫生都係冇事咧，即係唔去再考究。有時我哋香港咧，有時我哋都會啊，不如。聽到一個意見好喎、哦，咁即係睇下有唔同嘅睇法喎、哦。 其實二十年前都應該開始，我哋經常會做胃鏡嘅咯，即係內窺鏡嘅咯。 英國啊，我講緊， 即係但係香港同英國應該都一樣啫。嗰啲 technology 都唔止二十年前，咁廿幾年前啦。咁我即係總之，我三家姐當時咧就係、是、冇幫佢照內窺鏡，就係話佢胃潰瘍，就俾胃藥佢食。醫咗成年之後咧。然後另外啲朋友覺得佢唔對路，一定的佢去睇，即係佢哋即係自己即係圍內嘅朋友私家醫生，咁咧先至發現，即係當發現嘅時候咧，已經係擴散咗啦，個胃癌已經，咁即係害咗佢條命咯，係好害咗條命，亦都即係你將一個家庭咧陷入一個好長期嘅悲哀嘅，其實嚇、所以即係有時咧即係。有啲制度啊，有啲即係政府嗰啲，即係嗰啲 咁係英國 啲咁官僚嘅制度咧、其實都好差嘅咯。 咁英國嚟講，其實如果嗰個私家醫生，即係嗰個家庭醫生咧，唔滿足到你哋，你其實可唔可以轉第二個家庭醫生啊？ 應該好似係唔得嘅。咁咧就亦都你唔可以即係嘣一聲就走去睇。呢、這個專科醫生嘅，咁因為咁咧，曾經咧就俾人嘈得好緊要，好似最近有轉機，係、俾人嘈得好緊要嘅，因為往往咧，即係呢啲唔即係經驗不足嘅醫生咧，佢判斷唔到嘅時候咧，係害咗好多人咯，即係遲咗醫治啊嚇。 咁香港好好，香港即係你可以揀病人，病人可以揀你， 係啦， 係咯，你有錢嘅你可以睇即係。整個快啲嘅方法就係睇私家， 仲要咁、香港你嘅稅務咧，你嘅入息稅即係十零個 percent 啫嘛，英國唔係40% 以上噶，即係你唔好以為係免費睇啊，啲錢全部你自己拎出嚟嘅、即係你賺10蚊，你有4蚊去啲政府度噶啦已經。咁但係香港咧，即係你未去到某個 level 嘅話，你連税都唔使交。咁、但係如果你睇政府醫院，雖然有啲人話哎呀排期排好耐啊成咁啊，但你記住咧，你嘅錢好少嘅啫，其實。咁、即系呢啲系相对嘅咯，所有嘢都咁吓，咁、大家其实 唔错真系 系啦，咁即系大家即系睇你个点嘅选择啦、其实真系我话一个即系例证俾你听啦。嗱，讲翻咧，即系大肠癌咧，大肠癌系一个其实避得到嘅，其实真可以避得到嘅一个癌症、如果你稍微对自己留意啲嘅话，你会避得到。嗱，我就讲我自己啦，我唔讲人哋啦，我讲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啊嘛，系咪？ 系啊。 咁我一路都觉得自己冇事嘅。一路即系我身体从来都即系你识我咁多年啦 ，Bruce 系， 即系我一路都唔会觉得自己身体有问题噶嘛。咁、但系咧就直至到嗰阵时系八年前啦，七年前，咁咧就系、我去咗东非旅行，我去咗坦桑尼亚，坦桑尼亚咧就喺坦桑尼亚个岛咧就 Zanzibar， 咁喺 Zanzibar 度咧，咁我就发现咧，即系每日咧我逢喺旅行嘅习惯咧。即系以前我系唔同人去旅行嘅，我从来都系一个人去旅行啦。咁啊旅行咧，我最中意即系我系经常做嘅事，每日我行好多路，我散步去睇唔同嘅嘢，用脚去代劳咧，去即系行一日嘅路咧，去睇唔同嘅风景，咁啊又翻去酒店啊咁啦。咁朝头早我会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放低少少干粮鸡蛋啊咁咧，就夜晚翻嚟食嘅。咁啊因为。我都系好怕一个人食饭，我唔系怕，即系我冇个习惯咧去一个人去美酒佳肴佳肴啊，食一个 fine dining， 我唔会嘅，我系一个人咧，我食饱佢算噶啦，即系咁样，所以我就食一个丰富嘅早餐，又一个人行咗一日咧，可能我会走去个酒吧度咧饮杯啤酒啊，对住个海景啊望埋日落咧，咁跟住就翻去酒店咧食两个鸡蛋咁我瞓觉，咁啊于是者咧逢去旅行咧我一定瘦嘅。因为我行好多路，食少咗，咁咧就咁发觉自己嗰个瞓觉有时我都会打侧瞓咧，咁啊觉得嗰个盆骨位咧竖咗出嚟，即系好瘦啊，即系系啦，竖出嚟好瘦啊，咁就都有少少留意嘅啦，咁点解会咁瘦咧？咁啊，咁然后随后咧离开坦桑尼亚就翻咗伦敦咧，就过圣诞节，咁喺圣诞节嘅时候咧就发现自己有便秘。咁我係好少便秘嘅、即係我係即係有時熱氣呀定點啦，咁我飲杯24味咁我就已經乾淨企理㗎，就冇事嘅，咁嗰次我係唔舒服㗎，即係唔係我淨係便秘咁簡單，係唔舒服，因為正常呢我每日呢係起碼去兩次廁所嘅，係啦，咁去唔到嘅時候呢，咁我就好啦，飲杯凍鮮奶啦，英國啲鮮奶，飲完 飲奶咧，正常嚟講咧，都會即係平時我哋唔係經常飲奶咧，一飲奶咧就會吐瀉嘅，咁啊就好啦，瀉完之後咁啊就舒服啦，以為舒服啦，但一樣係就變咗咧，即係瀉完之後係跟住個便秘係更加犀利嚇，咁咧就食嘢又冇心機啦，因為咁樣食嘢又冇心機啦，好怕人聲啦，咁啲 Christmas 嗰陣時啲 party 啊啲嘢啲親戚啊啲朋友咁傾偈咧，我完全係即係唔狀態，唔想聽。以前我好 enjoy 一齊傾，就算我唔食飲嘢一路咁傾偈啦咁啊，咁自己縮咗上去樓上，靜靜靜縮咗上樓上就攤喺牀度唔想喐，咁咧就我知道自己有問題噶啦，你都見到啲糞便度有淤血嘅，咁咧我就以為咧。我以為自己咧係，因為我從來未試過有呢個痔瘡嘅，咁唔知道痔瘡嘅血咧係鮮血嚟嘅，咁咧就遇事者，即係我仲要去咗法國過我新年啦，喺普方同我啲法國朋友，咁咧過新年嘅時候又係哇，即係過去即係我年年都係咁樣做嘅啦，聖誕節喺倫敦，新年喺法國，有時喺中部，有時喺南部咁樣。咁飲好多酒啊，食好多生蠔啊，食好多鵝肝啊，咁即係呢啲係佢過年必備嘅嘢嚟咯。冇心機食，即係見到啲生蠔咧，係一隻都食唔落，竟然 啲胃好差曬。 係啦，差得好緊要。咁咧，所以翻到嚟香港咧，我冇第一時間去揾你咧，因為我隨後，因為嗰年嘅新年即係新歷新年之後咧，好快就農曆年嘅。咁我同一個朋友約好咗，咁啊，即係好難得嘅一個老友記啦。咁啊就。叫我一起去旅行啦，咁我就应承咗佢啦，咁亦都系即系参与嗰啲即系buy one get one free 嗰啲，即系两个人即系啲嗰啲即系比较 优惠， 都唔系廉价嘅，即系啲 business class 嘅嘢嚟嘅，咁咧就总之咧，即系如果我唔去嘅话咧，佢就连咗佢个即系佢个 plan 都冇埋嘅，咁所以咧，咁我惊我知道我自己有事，我唔去睇你咧，点解咧？唔去检测咧，即系多一个月啫，我去完翻嚟先。即系唔好令到个朋友个假期冇咗啊！咁啊，咁去完一翻嚟啊，第一时间我就去睇你嘅。咁啊，当时你咧就帮我揿过啲墙啊、土灾墙啊，都唔觉得我有问题嘅。咁咧就拎咗粪便咧就就去检测啦。咁啊，翻嚟话即刻话见到有事啦，就叫我即刻要照内窥镜。嗱，所以咧，你如果你要留意自己，你话冇嘢，我热气嘅啫，咁饮多两杯凉茶，好多人都系咁嘅。我饮咗两杯凉茶，去完厕所就冇事噶啦。咁咧就唔去留意，即系。唔会对自己嘅身体有个抱个怀疑啊！有时唔系一定系怀疑啊，即系如果你稍微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嘅话咧，即系虽然政府话而家有大肠嗰个检测嗰、那个即系个 program 啊，即系由五十岁至到七十五岁嗰啲啊，咁、甚至好多人话四十五岁你好做啦，已经咁即系系应该要留意嘅咁咯。咁咧就遇事者咧，即系我系。发觉自己有问题咧，即系知道同平时一唔一样嘅话咧，就一定要小心啦。 所以我哋节目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其实 你讲过啦， 讲过几样嘢都系都几准确嘅症状咯。第一咧就系个胃口差晒啦。第二咧瘦啦，虽然嗰次即系你去旅行咧，你食得少，运动多啦，可以解释到点样瘦啦。但系咧 change of bowel motion， 即系嗰个 最紧要 大便习惯， 大便习惯最重要。 同埋咧，你直情有埋血啊，呢样嘢咧咁 仲系 要好小心啊！大家都啊， 系啦， 系啦，所以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要记住即系如果有咩怀疑咧，唔好为自己， 系啦， 咁样。 即系如果你真系嘅，如果你啲肠脏啊各方面咧食得屙得嘅话，其实你人就好快乐噶啦，已经啊，咁咧就如果你稍微咧有啲你觉得唔系即系唔系几妥，即係一段時間咧，我講嘅一段時間係只不過一兩個禮拜，我已經好 alert 啦，即刻嘣一聲就要檢測啊，要成啦，所以咧好多人話。哇！原來幾年都唔去睇嘅啲人係真係幾年都知道嘅時候咧，就已經即係好慘啦！即係你跟住你要即係要跟住要跟進嘅手術啊，各方面你更加慘。 其實咧，我覺得咧，William 你係有一個好嘅 model 俾大家咧，就係、是、因為 William 咧就比較。呢、這個即係 health consciousness 好高啊，即係佢會好留意自己健康，咁同埋好有勇氣去面對咯。咁其實即係嗰個。即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希望咧，都就阿 William 咁啊。咁除咗要提高警觉之外咧，就要勇气咯。 系啊，即系呢个又真系勇气嚟嘅。好多人其实即系稍微唔舒服咧，咁样就会即系去寻求方法去医你嘅啦嘛。点解会唔理咧？嗱，好多人调翻转头咧。 咁啊，稍微哎呀惨啦，条腰好似肥咗啲，快啲谂下咩办法减肥先。嗱，嗰啲就好紧张啦。 识班又 系啦，你识班咧，咁快啲去搵即系点样点样打针啊，搞咗佢啊，冇呢啲就好紧张。但系咧，其实咧要维系住咧，嗱嗰啲咧唔会令你死嘅。但系咧，你真系你即系你个即系身体入边内脏嘅啲 cancer 咧，即系如果系即系有时蹲得太过耐咧。是变咗顽疾啊，扩散咗嘅话就好难治理噶啦，就好惨噶。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咧，即系唔好，即系唔好睇少呢啲咁嘅，即系身体嘅一啲异变啊。 系咯， 呢啲异变咧，即系唔好俾个藉口自己咧轻轻嘅大过咯。 嗯，冇错。所以咧，即系其实收音机旁边嗰啲朋友咧，除咗咧自己要有勇气啦，咁亦都要多啲咧，就了解一下一啲嘅，即系一啲嘅医疗嘅方面嗰啲知识。咁但系要识拣，知道吧？因为咧好多时啲人就咁 send 嗰啲短信俾你咧，你做咧如果得嘅话咧，问一下啲就话做紧医生啊、护士嗰啲朋友咧，啊呢啲信息可唔可靠？咁其实好容易啊嘛，你 send 过去俾呢啲朋友，用翻个 WhatsApp 啊或者嗰啲 message，send 翻啲朋友话。诶，呢个可唔可靠啊？我所谓 fact check 咗先，咁样如果啱嘅，我哋至吸收咯，知道吧？系啦。 OK， 好啦，咁今日嘅广东广西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仲有五分钟到咧，到十二点钟。咁咧五分钟之后咧，我哋有基哥啊， 就 系基哥时间咧，有基哥有好歌啊，大家就要留意啊，基哥拣嘅歌。咁咧就听日星期五晚咧，就广东广西咧就有。个题目咧就系奖项的意义，咁由胡世杰同黄仲远主持嘅。好，最后一首歌咧就系贝多芬嘅快乐颂，咁咧就呢只歌咧其实系我哋自细都唱惯嘅一只歌嚟嘅。 嗯， 咁咧就所以咧系好重要嘅快乐，咁咧就留意大家嘅健康吓，小心自己嘅身体咧，咁咧自自然然咧，咁你个快乐咧系会更加丰盛， 啱听， 陪到你去到。人生的最后一步都会有快乐。 啱听。 好啦，OK。 好啱听。 好，贝多芬的快乐颂。